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3首诗，楚江怀古，马岱。 楚江怀古，马岱。落去汉江前，渭江下楚丘。问题东点西，人在梦难就。公地先变化，从山间乱流。人中君不见今夕，主必修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